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看了马春林的画之后，张贵刚有些震撼了。他似乎找到了线索。他曾和国际缉毒联合组做过一个吸毒画家的实验，做的是彩色版本，一次服用了200微克。15分钟后，画家还能控制笔下人物的五官。50分钟后再画，颜色很鲜艳。1.5小时后，再画人物两眼和头发是红晕发紫。5小时后再画，整个女人变成没头发了。眼睛是绿色的，颜色变化不一，嘴角不成比例，严重变形，像魔鬼。LSD 属于毒品的一种啊，画家服用了，会产生魔鬼般的幻觉。有强烈的冲击力，画的画是什么样，当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张贵刚对刘敏杰耐心解释，冯卫国直接问：“你是说，这个油画家马春林是个吸毒者？如果这些画作是马春林所画，我敢肯定，他就是个吸毒者。”张贵刚说着，用微型传播器拍摄了画室和每一幅变化不同的画作。刘敏杰看了一遍，感慨地说：“哎，还真是每一幅都在发狂啊，好像不知怎么画出来的。难怪有些人喜欢买他的画，我们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平时可低调了，白天都见不着他。”张贵刚对刘敏杰说：“你有马春林的手机吗？必须尽快找到他。”“应该有。等等，平时很少通话，我从手机上搜一下。”刘敏杰快速操作。冯卫国对张贵刚说：“我通知市局查找文化馆马春林的详细资料。”“不用让市局查，我立即发给指挥信息网络中心童雪彤，他非常能干，会及时提供资料数据的。”“哦，找到了，你记一下，134667。刘敏杰边念，张贵刚边输入，并发给了童雪彤。刘敏杰很配合，主动说：“要不我给马春林打个电话，要他过来一趟。”张贵刚立即阻止并强调：“不用打，记住，一切由我们安排，要保密。”不一会儿，张贵刚耳机里传来了童雪彤的声音：“动摇动摇， 锁定文化馆地下二层，偏东21米处。马春林，男，41岁，重庆南岸区人，他的住址是南岸区大兴街71巷226号。照片已传到你的信息库。童雪彤补充说，现在手机芯片与人同时锁定在文化馆地下二层，偏东21米处。 动摇执行。 文化馆的地理环境很特殊，位于长江沿线最繁忙的运输线上，是江北半山之地。楼房建造时修建了2层地下室，一层半地半下，只有地下二层处于地下，而与其相对应的是长江边。半遮掩的是种植在楼房临江的茂密翠竹，还有那藤蔓的花枝。对于这个特殊的地下建筑，张贵刚和冯卫国做了一个细致的部署。在面对江边的隐蔽通道，由卢伟平带人把守了与江面船舶的要道，并由便衣在文化馆周围布控。对于类似画家马春林的人，采取跟踪防守。冯卫国和张贵刚检查了身上的枪支弹药后，张贵刚打开全方位监视定位系统，悄悄走下楼梯，下到了第二层地下室。灰暗的走道中间有一盏15瓦的沾满尘土的小灯泡，闪着一丝微亮。第二层地下室和楼的走向一样，中间80多米，左右两侧是把角，各有20米。中间的室内都成了文化馆各种乐器仓库，甚至堆放一些破椅课桌。左侧几间室是常年不用的演出道具，只有右侧，也就是童雪彤定位的东侧21米，是半间休息的卧室。 应该就是这个屋子， 张贵刚小声说。 芯片显示准确， 传来童雪彤的声音。 门锁着，怎么办？ 冯卫国扭了几下门把，推不开。张贵刚上前敲了几声，侧耳听，没有开门的脚步声。 肯定在里面。 张贵刚说着，掏出手枪，又用力敲着，问道： 马老师在吗？ 动摇动摇，目标逃跑，向江边20米，追！ 童雪彤发出紧急呼叫。张贵刚用枪打掉门外的锁头，冯卫国一脚踢开门，只见20多平米的小屋内，里面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没有来得及隐藏的吸毒用具和一些生活用品。屋内黑暗，并且散发着一股汗酸融合味儿。 贵刚，贵刚，人呢？从哪里跑了？ 哎，这里有个开关。 张贵刚立即跑过去，在靠近床头的墙边有一个启动的开关，可以打开一盏灯。张贵刚再一看，床下的地板有条缝，便双手拨开，下面可以进人，有一个黑洞。 马春林从这里逃走的， 冯卫国说。张贵刚点点头，接通了卢卫平的手机。 洞三，洞三，堵住文化馆东角江边，马春林从地下逃跑。 洞三明白。 卫国，打开手电筒，我们下去。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话音未落，冯卫国已经跳了下去，照亮了地下通道。 张贵刚紧跟身后。这是一条地下原始通道的排水道，被马春林私自改造后成了一个密道，由宽大变得弓腰而行，里面像地道。经过两道弯后，大约走了50多米，在江边的一棵大香樟树底透出了口，周围还有一些僵石堆积，很难被发现。哎，这真是个秘密的交易吸毒通道啊，都和江边运输线连在了一起。冯卫国边走边说，看来这就是代号金星啊。冯卫国走在前面，见了一丝阳光在闪动，洞的出口要到了。张贵刚的耳机里响起了童雪彤的呼叫， 洞妖，目标在你右侧30米，那里有一艘大船，快。 张贵刚和冯卫国好不容易才从洞里走出来，这时只见卢伟平带人在右前方追击马春林。张贵刚和冯卫国沿江边一条沙石道猛跑，在一艘江轮的岸边，卢伟平飞扑过去按住了马春林。可是马春林显然受过训，一个弓背转身和卢伟平相互打了起来。张贵刚的手枪早已对准了马春林，就在马春林拔出匕首正要刺向卢伟平时，冯卫国飞起一脚把匕首踢出7-8米远，张贵刚顺势上前就是一拳，把马春林打倒在沙石上，他的脸撞在石头上，撞了个青包。 把他铐上， 张贵刚大声说。卢卫平和两名队员上前把马春林提了起来，快速地铐上了手铐。长江水和嘉陵江水相融在一起，江面茫茫。抓住马春林不容易，审讯马春林更不容易。他只承认吸毒是在尝试画家的现代派创作。张贵刚让缉毒警再次对马春林的地下室和他的秘密通道进行了细致的搜索和探测，并对文化馆多处室内室外进行了检查，搜出马春林秘密窝藏的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其重量达到8公斤之多。窝藏的手段之多，隐藏的物品让人无法想象。有些可卡因和海洛因隐藏在一些物品中，连缉毒犬都无法嗅到。如果不是抓到马春林，完全不可能相信他不仅是个吸毒者，还是一个国际级的贩毒者，具有高超的艺术贩毒水平。马春林，说吧，你就是那个对外自称老费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贩毒？张贵刚问。舞蹈班的冷静是你提供的海洛因吧？ 我没有，我说过了，我是个画家，为了追求现代朦胧派吸了一点点，嗨，为了更有艺术感觉，更好的创作出好作品。 张贵刚愤怒的打断，拿出他拍的一组组马春林画的油画反击说， 你还真是个伪君子啊，啊，你骗谁呀？啊，我告诉你，我在美国世界缉毒实验室见过，画家只要吸了30微克4倍以上，1小时后所画的作品连他本人都不认识。你这一组何止吸了一点点？ 马春林低下了头，没想到眼前这位缉毒警如此精通，他说了句， 我承认越吸越多，我收不住了，我是对外叫老费，可我绝对没有贩过毒，也没有提供给别人。 老费？ 张贵刚质问， 你就是代号金星吧？ 我 不是，我就是个吸毒画家。 马春林来了个被动反主动，强硬地说， 要杀要判随你们。 张贵刚没有马上反击，而是朝身边的缉毒警挥了挥手。缉毒警察把一摞肥皂拿了上来， 张贵刚随手拿出一块，望着马春林问道：这肥皂在你宿舍里，是你的吧？马春林看了一眼，很镇定，转而语气变得软了： 是，一个朋友买的，放我这儿了。 现在肥皂又不缺货，买21块那么多干什么？ 买多少，这你就不用操心了吧。 张贵刚边撕开一块肥皂，从里面取出一包毒品，递到马春林眼前，大声说： 还在跟我做游戏吗？啊，这是什么？海洛因。 这下马春林彻底傻眼了，他不再强硬了。 说呀，你以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哼，是一个画家吸毒那么简单吗？ 张贵刚拍着桌子大声训斥： 你可不是一般的毒贩子，你窝藏这些毒品在肥皂里，一般的人发现不了，就是连缉毒犬也闻不出来，可我国际水平啊。啊，说还藏在哪里？ 就这些，就这些了。哎呦，我没想到你太厉害了。哎，早交代就好了。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张贵刚再次朝身边的缉毒警挥了挥手，缉毒警把一盒华夫饼拿了上来。张贵刚随手拿出一块华夫饼，递给了马春林。 审了半天，没交代一次，哼，看来你是饿了吧？来，吃块华夫饼啊，也是你宿舍里的。 马春林脸色变了，连忙说： 不饿。 那我们就吃了。 张贵刚说着，用手掰开，从夹心饼里掏出包装的可卡因。 我说，这些都是代号金星给我定期发的。说实话，我开始迷醉于洋酒，在醉意中开始画油画，有些变形，色彩也就强烈多了。没想到画卖的也好，后来才知道被一个代号叫金星的人委托全买了。然后给了我一笔钱，他们开始在洋酒里加了毒品，让我越来越有瘾。可是我没了海洛因就难受，他们先给我送，让我画画，后来花钱买，再后来他们把毒品就藏在华夫饼里，并把可卡因制成巧克力的样子等等，让我推销给了爱舞蹈的人，爱唱歌的人。 从你地下室挖掘的地下通道，是你挖的？ 张贵刚问。 是，无意中发现有暗道，可以通江边，半夜可以直接到船上拿货。 马春林交代。 从哪里拿货？谁给你的货？ 张贵刚追问。 地方不停地在换，大多在江边，也有在大剧院人多的地方，为的是人多。 有谁跟你联系？ 代号金星总是电话联系，不同的人跟我交接。 代号金星的电话 都是不同电话，有332-8891，还有一个332-9550。 他手机多少？ 从来没用过手机。我真的不知道。 不一会儿，罗卫平拿着马春林的手机小声地说： 张队，马春林手机的信息都复制了，他说的这两个座机都是公用电话亭， 把复制信息尽快发给童雪彤， 张贵刚说。童雪彤很快把代号金星的信息传给了张贵刚。其中最紧迫的一条情报，军哥帮已派人进入了重庆，很有可能要协助代号金星逃离。总部特派前线指挥员王建义根据案情和对马春林交代的线索，不仅对重庆出入的航班、陆地交通和长江水域运输工具要进行细致检查，还要扩大到包括四川、云南和湖北等区域的排查。形势十分严峻，军哥帮生怕代号金星被中国警方抓住，火速派出得力干将协助他潜逃。如何抓获潜伏在重庆最大的毒贩代号金星，王建义与当地缉毒警布置了重点方案。张贵刚却又意外从童雪彤那里获取了一个军哥帮网络发出的密码信息。张贵刚和冯卫国根据马春林提供的电话号码，在两部电话亭外派人秘密蹲点，同时对文化馆相邻的长江贸易大厦进行了秘密调查。这个贸易公司是一家长江运输公司，下面有货船21艘、江轮游船8艘，来往于上海。其中有两个人曾经与毒品有关，在追捕中逃跑，至今下落不明。就在这个时候，童雪彤从各种信息中查出了代号金星的真实身份，是长江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冯金星。各种信息显示，此人是长江运输协会副会长、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等。而这个身份更让张贵刚心存质疑。冯卫国第一时间调配了便衣侦查员，把控了那幢公司大楼。张贵刚很快获取了冯金星的两部手机号码，传送给了童雪彤。在短短的5分钟后，通过科技网络对其手机芯片定位，把第一个方位点发给了张贵刚，江北长虹花园别墅区 B28座。恰巧这时，冯卫国的外线电话亭暗哨发现了可疑目标，一个黑衣长发男人走进电话亭，刚拨出134667，就发现马春林手机不对，连忙挂上电话，转身要离开，却被冯卫国布控的缉毒便衣抓了个正着。冯卫国立即审讯了这名黑衣嫌疑犯，他正是代号金星的马仔之一，手上有一批货，按以前规定的时间和马春林联系。可是黑衣不知道马春林已被缉毒警察抓捕，也不知道在过去的3小时之内，代号金星已经由军哥帮进入的人安排逃离。对于这些信息，冯卫国很清楚，他迫使黑衣在最短的时间内交代了关于代号金星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一个模糊的手机号短信，2次通过 DB 空格发出一个暗号199，这让冯卫国立即找到张贵刚。张贵刚重复了这个手机暗号 DB 空格发出一个暗号199，直接发给了信息网络指挥中心的童雪彤。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本书的作者陈实。 现在这几年以后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缉毒，因为缉毒里都跟着社会的变化，那高科技啊都不断的变化，它有新的内容。是在3年前呢，我就开始给公安的干警在他们的配合下，到了云南呐、四川呐、重庆呐、福建呐等16个省市，都在一线和公安干警呢一起呢。 您跟随采访，并且一起参加行动。 对，特别是有些公安干警今天采访呢，明天呢就有可能就牺牲了。哎，那么这些 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有，还有一些是在大凉山里面的吸毒的、贩毒的、艾滋病，抓他当中的时候呢，有些公安干警呢，他就会有传染，哎，有些就感染了艾滋病就牺牲了。 您是跟随了他们多长时间？ 整整3年。哎，从写到出来整整3年。因为去年在广西就抓了一个跨国的一个大毒枭，这个毒枭是越南都没抓住的，那么我们在配合当中把他抓住了，那么在越南的16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才把他抓住， 那么等于相当于我在编写当中就来就编制了这些素材，我都把它融进去了。应该是涉及了国际范围内的大毒枭和毒品和新兴的一些手段，应该是最新的版本。在写当中特别写的牺牲的一些这个民警或者一些家属的时候啊，我确实是很冲动，有时候含着泪写。另外呢，禁毒也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让广大的观众和青少年吧，通过它来提高这种禁毒的这种意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交换。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啊，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往复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剧。 想要对你说的话，身体已替我表达，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往复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往复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往复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